慢慢的期待，我的爱，我等待你回来，分享我的爱。春天花会开，鸟儿自由自在。

在北家湖畔。 生活中需要经历不止一面的历练。 北京时间19:00。